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有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75%。再提醒您一遍，今天下午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9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时间11:02，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现在我们耳边正在听到的是德国作曲家巴赫的 G 弦上的咏叹调。那么今天读书俱乐部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就和德国有关，这本书的名字叫《遇见德国》，是由化学工业出版社新进出版的。那么此时此刻光临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这本书的编辑，来自化学工业出版社的周天文，欢迎天文，和大家打个招呼。 北京故事广播的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在这样一个下雨的中午啊，我们要去德国走一走。很多朋友喜欢德国，向往德国，觉得那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国度啊。那今天我们就分享这本书里的文字啊。其实这是属于我们策划的一个系列当中的一本书啊。这本书上面有一句话叫天涯有尽头，旅途无终点，这是蓝鲸旅行系列丛书的一个 logo 啊，我觉得说的挺好的。天涯有尽头，旅途无终点。我们说阅读其实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不仅仅是我们拿着文本阅读，我们出门旅行，我们和每一个人聊天啊，其实都是一种阅读，阅读这个世界，阅读每一个人。那我们让周天文给大家说说这本书，来对着话筒。 各位听众，我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从遇见德国开始说吧。首先说说我们这个蓝鲸旅行。蓝鲸旅行是华星工业出版社旗下的旅游书的子品牌，到现在呢已经有差不多7-8年的历史了，已经出了有100多本书了。这个主要包括旅行指南，然后也包括旅行随笔这两个大的板块。然后呢其中主要是旅行指南，因为呢现在这几年呢国内的出境游特别的红火，所以呢我们也是集中在国外的旅行的目的地，尤其是热门的目的地。比方说像泰国，比方说像德国、 日本、 比方说像日本、这样的热门的目的地，我们都有不同层次的品种出来。然后针对不同的读者的需求去满足。 那您过手的这种关于旅行的书有多少本啊？ 怎么也100多本了。 那您自己是一个热衷于旅行的人吗？ 对，是的，我是一个初级的 深度旅游爱好者。 初级的深度旅游爱好者啊，就是，有人说，旅游啊和旅行其实是两个概念啊，旅行是一种生活啊，但旅游不是啊。您说的深度旅游就是，比如说到一个地儿，我可能会深度的游览啊，不会说，比如说一个国家，一次出去上欧洲去三四个国家，不是这种啊旅游的概念了。 是的，是这样的。 那我们其实在市场上会看到很多关于旅行的书，林林总总啊，琳琅满目。那我们的遇见德国，你觉得它的亮点在哪儿呢？ 遇见德国呢，是可以说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图书产品。它是这样的，相对于一般的市面上同类的德国的介绍德国的旅游书呢，这本书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新的尝试。它是在这个旅行指南的同时呢，又有了一些旅行随笔的气质。但是呢，你要说它严格来说是旅行随笔也不是，它还具有旅行指南的功能。所以说可以说它是一个我觉得是同时考虑了两方面的这个需求，然后呢设计出来的这么一个图书产品。 我们可以看一看啊这本《遇见德国》的脉络，我们分享一下这本书涉及到的德国的特色城市以及历史和文化。天文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哦，《遇见德国》我们来到了哪座城市？ 这本书呢是基本上集中关注在德国南部的这样的热门的一些可以说是很有历史、很有文化，然后也很有就是怎么说呢？很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些城市，既包括像大一点的城市，比方说像法兰克福，比方说像慕尼黑，也包括像梅辛根，也包括说这样的小一点的城市，甚至于说可以说如果从我们的眼光看，也许就叫小镇了，也许这个小城市就十几万人、几万人，大概这样的情况。但是它也有一千年以上的历史和文化，也有非常好的建筑，也有非常好的美食，然后也有非常独特的人文风情。 图片也够丰富啊。比如说我们翻开这个书中42页，他说到了维尔茨堡印象，我们感觉一下作者的笔触啊，他这样写道。作者写道，风景如画的古城维尔茨堡坐落在美因河畔，公元前1000年左右，美因河是一条比现在小得多的河，只有几处浅滩，步行便能通过。在这些浅滩上面，凯尔特人建筑了类似于要塞的房屋并定居下来，这便是维尔茨堡的雏形。维尔茨堡内城有14世纪建成的城墙，城内的伦德塔特别漂亮，美因桥两侧栏杆有创建维尔茨堡的伟人的雕像，城门为1482年建立的谢连贝尔大门，还有尤利叶斯医院和维尔茨堡大学。他其实用这种比较清浅的笔触啊，描写了他所见到的德国的城市的风光，以及简单的涉及到了德国的一些人文和历史。 是的，是这样的。 那介绍一下这本书啊，比如说它涉及到哪一个城市，我们可以具体的去，比如说你在编这本书的时候，哪一个部分让你印象最为深刻？ 这本书呢涉及到了好几个德国的城市，从这个法兰克福一路南下了，包括像您刚才所提到的维尔茨堡这个城市呢，就是一个它其中有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呢到现在大概也有 对着话筒 也有500-600年的历史了，而且呢它也是一个世界上非常著名的学府，曾经有14位诺贝尔奖的得主在这个学校工作过，或者是这个学校的校友，而且大概在清朝的时候呢，就是 对着话筒， 17世纪的时候，就有一个这个学校的学生，他当然也是一个传教士啊，这个叫基里安，他在那儿学哲学和伦理学，然后后来他来到了中国，当时在清朝的这个钦天监任职，因为钦天监是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呀，跟这个立法跟这个天文打交道的这么一个部门。 这说到了中国和德国啊、其实有这样的连接是吧？ 尽管去读，读书没有进去，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蒙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涵。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遇见德国》，来自化学工业出版社。这本书的作者啊，是一位女性，叫王林芳。那么此时此刻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是本书的编辑周天文。其实在编书的过程中，编辑和作者肯定有一定的交流啊，我们来介绍一下。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你和周林芳女士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过往和细节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资深的旅游达人，基本上常年在世界各地，也包括在中国各地，然后深度的游历，然后进行这个旅游的这个开发介绍和推广。她呢本身也是一个特别追求个人内心感受的这样的一个作者，包括呢这个每到了一个地方呢，他有时候是有计划性的去做一些事儿，但是有时候呢很多事情就是他们随感而发的。因为我也曾经跟他聊过，就说这次德国之旅他们是怎么做的规划。他们就说从那边机场出来，提了一辆车，然后就一路开，大概每天要到什么地方是一定的，但是具体今天每一天的线路，这一天是细节是怎么安排是没有明确的计划的。有时候就说会有一些随感而发的东西，比方说他们车开着开着，看到路边，这个农田里头会有这个农夫在劳作，然后在收割甘蓝，他们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就把车靠在路边，然后上去就跟那些人说我能不能参与这个收甘蓝的项目，然后大家就在一起很乐呵呵嗨的就忙活了大半天。然后包括他们在这个路过了一个城市，遇到说这个城市有一个葡萄酒节，这是当地的一个很盛大的一个节日，就有一个大棚，然后呢当地大概有几百个德国人就在这个大棚里边，然后大家就在一起喝酒啦聊天啦，还旁边还有一个乐队在助兴。然后这王林芳老师看到以后呢，他也很兴奋啊，他就跑到前面去跟那个 跟那个乐队的指挥说，在一曲的间隙啊，他跟那个指挥说，他说我能不能来试一下。 嗯， 然后那个指挥就跟他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怎么指挥乐队。 嗯， 然后他就上场了，一个几十人的乐队，然后他就指挥了一个乐曲，然后完了以后就底下的观众反应，这个听众或者现场的人反应很热烈。后来事后我就问这个王林芳老师，我说我知道您是这个学新闻类的专业的传媒类的专业，但是我不知道你还有这个辅修音乐方面的这个。他说没有，他说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懂，但是在上去的那一瞬间我已经找到了灵感。 嗯， 然后呢他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然后跟这个德国的最普通的老百姓然后进行深入的互动，然后让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让德国人也更好的了解了来自几千公里以外的中国的这样的游客吧。 嗯， 我觉得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 对，其实你刚才说到了几个关键词啊，一个是你说的所谓的随感而发。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出国旅行自由行的时候会做详尽的攻略啊，到一个城市我入住哪个酒店，我第一天去哪几个景点，第二天去哪几个景点啊，很好啊，很周详，有的人乐此不疲。但是有的时候旅行是这样啊，这个计划没有变化快，有的时候突然间你就走错路了，走错路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失望，怎么会走错路了呢？然后再追溯自己哪儿搞混了。其实走错路的时候你发现了不同的风景，而不同的风景会给你意外的收获。这也是旅行的魅力啊！就像你说到的这位老师，他可能有的时候只确定一个目的地，但至于路上我看哪片风景好，我就去了。这其实是一个自由的，可以自由发挥的空间。嗯， 是这样的。 对，其实有人说过，旅行就是一种身临其境的生活啊。你可能到另外一个城市，看到另外一种文化，看到这片土地上的人他们怎么生活，这可能是最重要的啊！现在我们生活水平好了，追求的可能不仅仅是下车看景儿、拍照这么简单的这种旅游审美的这样的感受了。我们希望能够深度游，甚至我们在翻取这样的书籍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了解比如说德国的历史、德国的文化啊。我觉得这本书它涉及了一部分啊，我们希望以后再出这样的书的时候，我们能看到更深刻的东西啊。我看到它的序言啊，这个序言的名字也很有意思，他说送你一匹马，让它带你去流浪。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生活在钢铁丛林中的人啊，都有一个田园梦。有人说这个乡村是城市的童年啊，我们希望能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一种陌生化的审美感受会让我们心里有一种放松，有一种释怀啊，能够消除心里平时工作带来的那种紧张感啊。所以说送你一匹马，带你去流浪，我觉得他可能说出了很多在都市人生活中他内心的一种期盼。我不知道坐在我对面的这个周天文啊，你多长时间出去旅行一次呢？做了这么多旅行的书， 我大概一年会出去一两次。 一两次啊，就是深度游。 是的，是的。 嗯，那你觉得旅行带给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嗯，其实我觉得旅行是一种发现自我的过程，是一种感受自己内心的过程。虽然你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风景，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人，我觉得你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很多，你平时在正常的工作中感受不到的东西。 嗯， 然后呢，我觉得从这个里边可以发现自己，可以发现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是旅行能带来的不一样的感受。 发现自己内心的东西哈，这点很重要。那您旅行的时候是自由行，是一个人吗？还是带着家人、朋友一块儿？ 我说每年大概会有两次，基本上会有各有一次，因为我有的时候，但都是自由行啊，一般不会跟团。一般来说是自己会有一次， 嗯， 然后呢也会带着自己的家人孩子去，因为这两个 这两种方式呢，它的诉求和过程也是会有一些区别的。 说说有什么区别？ 如果带着孩子的话，肯定会要考虑到，包括从最开始的目的地选择，包括线路设计，包括住宿、交通这些都会考虑的更周全一点。再有就是要考虑到在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所感兴趣的，这个事物感兴趣的东西，不一定说是非要到哪去，有一个动物园或者有一个乐园，或者有什么好吃的，我觉得也不一定。但是我觉得也可以让他去感受，比方说像博物馆，比方说像美术馆这样的，因为在国外的话会有一些介绍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的、历史的、人文的这样的场所，包括。尤其是博物馆，在里边能感受到不同的人类的，不同地区的人是不同的文明是怎么发展的。 嗯， 然后我想这个对拓展孩子的视野是有帮助的。 嗯，这是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啊，可能考虑问题的这个角度就不一样了。嗯， 如果是自己一个人的话，那就有可能，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目的地包括方式。有时候自己一个人的话可以暴走。 嗯， 真的可以暴走，就说一天 暴走走多长时间、 也不太好说，反正从早上天亮走到晚上天黑，我多的一天大概走到了将近五万步 啊、哦！ 对，然后就基本上我觉得可能 五万步有多少公里了？ 五万步怎么也有十几二十公里吧？ 嗯， 然后就不停的再走，对，不停的再走，然后走着走看一看，走着走看一看， 嗯， 然后。但是不是那种打卡的，有时候走到一个地方、觉得一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就会停下来， 嗯， 就会停。也许这个地方没有多大名气， 嗯， 但是呢在里边能看到，因为有一次，比方说有一次在镰仓看到一个寺庙， 嗯， 然后就知道当年吴清源在那儿曾经下过棋， 嗯， 然后那种感觉，当时已经黑了，我估计那个寺庙里除了工作人员就只有我一个游客了，然后就在那儿、然后待了也半个多小时吧， 嗯， 然后确实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嗯，你自己独自去旅行啊，独自，我们说就像他这个序中写的，就是装着一匹野马自己去流浪，都去过哪些城市呢？ 嗯，基本上东亚东南亚这边还是去过了一些，基本上热门的都已经走到了， 嗯， 都走到了。 那走到去在这个行走的过程中怎么发现了自己？ 怎么说呢？ 嗯， 因为平时呢，我觉得基本上有生活有很明确的主题， 嗯， 对吧？或者说你有工作的需要，或者说要在家庭里承担这个自己的家庭的角色， 嗯，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说是反复的重复性的工作，然后呢，也会遇到一些经常会遇到一些困难，然后就需要去解决困难， 嗯， 也就是这样。但是如果说你在尤其是一个人啊，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虽然电话还是能跟别人保持联系的，微信也没有问题，但是，总体来说周围没有熟人，基本上就是一个人。然后你想今天干嘛，想去看什么， 嗯， 想在哪儿感受什么，这个 那一个时间段是自由的、自我的， 对，是完全放空的，是完全自己放空的， 嗯。 然后也许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细节，或者很不经意间的看到的一个细节，就会触动你人生的一些感受， 嗯， 或者说触动你的一些回忆， 嗯， 我觉得还是挺美好的。 嗯，其实人总要把一些时间留给自己，或多或少，主动被动你都会留给自己。嗯，人和自己对话，面对自己的时候啊，不是你在和朋友，比如说我们俩在一起聊天啊，或者说晚上我们参加个聚会啊，很多人的时候两个人都不行，只有你自己的时候才可以。比如说你一个人，现在你开车，你走在路上，或者说你在家里，你打开收音机啊，很多时候是在黄昏灯火、晚风思绪的时候，你一个人走在路上，行色匆匆的时候，你会面对你自己，你会和你自己对话啊。然后，人很多时候这个时候会觉得，哎呀，我自己，其实挺脆弱，其实挺无助啊，其实挺无奈啊，你需要和自己进行一个对话，进行一个疗愈。那么在旅行的过程中，刚才周天文说了，我发现了自我。我觉得在你发现自我的过程中，你也疗愈了你自己， 就像读书，就像阅读，是一种最好的疗愈方式一样，旅行，有的时候自我的旅行，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疗愈方式啊。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本书，叫《遇见德国》。其实我更喜欢今天我们要推荐的第二本书，也是关于旅行的，叫《骑车去欧洲》。这本书相对来说它的故事性就更强啊。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它的作者叫宋立伟。他真的骑车去了欧洲吗？在骑车去欧洲之前，他曾经骑车到哪儿过啊？来介绍一下。 宋立伟老师呢，是一个我觉得他也是个很独特的人，我觉得他非常有特点。他呢就是喜欢深度的骑行，喜欢深度的骑行。他累计到现在，据我不完全的统计，也已经骑行了超过5万公里了。如果按照我们最常见的这种统计办法，就是他已经维持到已经一圈多了。其中呢，他包括说从三亚骑到了漠河，也从昆明骑到了尼泊尔。然后 从喀什骑到了西宁。 对，从喀什骑行了西宁，然后也包括会去台湾省，然后来在台湾环岛。然后也包括会在越南。他经常会有，因为我经常就看到他说有什么新的计划，然后就会要去哪里，然后就会准备，然后就过一段时间啊、哦，就看到他在发见闻了，然后过一段时间就回来了，真的是很，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其中最，我觉得他最到目前为止呢，这个最，我觉得最有挑战性或者说最有意思的一个骑行，就是从福州骑行到了阿姆斯特丹 、 对。大概有15,992公里，骑行了210天，穿过了16个国家、 这个， 而且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他是一个人 。 虽然可能路上会有个别的路段会有偶尔的结伴，但是这个不是在他计划之内的，他的最初的初衷和最终的结果基本上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在骑行这么一个漫长的路途， 很不容易啊，就是一直在路上。然后很多朋友可能会想，那他为什么会要骑行呢？我们都在城市中生活的挺好的，他怎么就一辆自行车，然后带着自己的帐篷，生活必要的补给就上路了啊？从所在的城市出发，从福州出发，一直骑行到阿姆斯特丹啊。其实他前面交代了自己当时开始骑行的一个心理状态。翻开这本书的时候，第一张照片让我非常非常的震撼啊，这是在新藏线上啊，然后整个都是横亘的山脉，白雪茫茫。一开始我似乎都没有发现宋立伟在这上面啊，因为就是一片苍茫的这样的大山啊，天地之间，一片苍茫。然后我突然发现一个小小的带颜色的红点儿，这就是宋立伟骑行的身影。他在大自然中显得那么渺小，但这个小点儿显得很坚毅，他那个身躯的样子啊，我觉得可能编辑有心把这幅照片放在了最开始啊。然后他有一篇自序，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啊。他其实写到了当时自己的一些状态。他说，记得初次踏上歧途前，就骑行的旅途啊，歧途前的那段岁月是我人生的低潮期，陷入瓶颈的事业，日渐严重的颈椎病，周而复始的焦虑心情，使我对自己以及周围的世界感到十分的不满。我觉得自己像是被一张看不见也摸不着的网牢牢地困住了，想挣脱却又没有力气。我时常喝酒，那是我用以解压的主要方式。和我要好的几位酒友也各自有各自的烦恼。音乐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尤其是摇滚和民谣类的歌曲。愤怒、忧郁、颓废在我们身上几乎贴满了这些标签儿。然后他说，有人告诉我，人的一生就是在锻炼麻木。我觉得他说的有理，但又不愿苟同，不应该是还不甘心。2011年末，一本名叫《转山》的书终于把我心中的困惑烧开了一个角。书中记录了一位台湾年轻人骑车进藏的故事。这本讲述自由和流浪的书激起了我内心深处的向往，也让我动了折腾自己的念头。 既然这么憎恨自己，不如给他点颜色看看。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自行车，开始在福州以及周边的山路上练习，同时开始搜集一切和骑行进藏有关的消息。虽然我不知何时才能出发，但隐隐感觉到那一刻不远了。2012年7月，我收拾好行囊，买了一张从福州飞往昆明的机票。我不敢想象我的滇藏线之旅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只是觉得必须要上路了。这是他骑行上路之前的一个内心的状态。我们看到了啊，是一个中年男人，非常焦虑，非常愤懑，对自己周遭的生活极不满意的这样一种状态。他希望通过一次骑行能达到一种心灵的洗礼，能够摆脱这种生活的困境困顿，于是他骑车上路了。但是第一次骑行真的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顺利，刚刚出发啊，这个无情的这种自然就给了他一巴掌，一瓢冷水泼过来啊。我们可以讲一讲他骑行中，包括最后他那次最吸引眼球的骑行啊，就是那次15992公里从福州到阿姆斯特丹的这样一个骑行。他其实路上遭遇了很多困境，孤独、狼、小偷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困境啊，比如说这个晚上在外面搭帐篷睡，然后很冷，到处都是特别大的这种昆虫。当然他一路上也收获了很多温暖，很多他内心觉得愉悦的东西，让他回味的东西。我们可以让编辑周天文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最打动你的细节是什么？ 这本书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就说他已经骑到了哈萨克斯坦，已经当时是在一个地广人稀的这样一条线路上骑行，一天也遇不到几个人，然后呢也自然没有办法进行补给，然后像洗澡什么的就更没有办法了。然后呢他就写到，他说他路过了一个湖，路过了一个湖泊，然后是挺大的一个湖，然后呢他就去试了一试，发现是淡水湖，然后他就一个猛子扎下去，在里面也就酣畅淋漓的游了一会儿，我觉得真的是想象他内心其实所在整个过程中所承受的这种压力和孤独感，也是一般人所不容易面对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作者也是一个强者，这宋立伟先生也是一个强者，他正是通过这种骑行的艰难的艰苦的骑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重新的找到了自己人生的目的，重新的克服了以前内心的尤其是心理层面的困难焦虑，解决了这些问题，我觉得是不容易的。因为一般来说现在国内的骑友非常多，然后大家也包括我自己偶尔也骑行的时候也会遇到很多这个刷街的这样的骑友，非常多。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有时候也会骑或这个或远或近的路程，比方说像几百公里，然后甚至于一两千公里这样的也会有。但是像宋立伟先生这样的一口气坚持下来15000到16000公里的，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非常罕见的。因为据我所知，这也是中国第一个这样骑车从中国大陆的骑到了这个欧洲的这个西北角吧。我觉得是，而且他是真的是在骑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他要想他这个事情可以稍微简化一点，如果在我看来，也许他只是想说我要从中国骑车骑到了欧洲的话，他可以简化很多。但是呢他并没有这样做，比方说他从福州，也就是中国的大概东南部的靠海的地方，然后骑到了霍尔果斯，中国新疆最西北的地方，这一个大吊脚4000公里下来，光这个他都骑了应该有一个多月，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的。但是而且在前面的路段呢是比较繁华的城市乡村，然后到了但是一进入西北的话，就自然条件就没有那么好，他也经常的迷路，然后也会遇到困难，甚至于包括那个导航就给他指错了路，然后他骑了几十公里发现前面根本就没有路，而且越来越走越困难，然后 最后就只能再掉头再往回再往回、 嗯、 然后有时候可能会有人跟他见面打招呼，一看哦原来是遇到的，然后但是大家在一个另外一个路口又按照各自的计划又前行了，然后也许还会再会遇到，然后更大的可能就不再会遇到了。其中他在新疆遇到了一个法国的一个骑友，大概也有六七十岁了，一个老先生。但是呢，他还是那个人还是很固执的在骑行。结果呢，这个宋柳先生后来骑到了法国，骑到了欧洲的时候，还专门去拜访了这位老先生，去他的家。我觉得就非常有意思，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收获了友谊，收获了人与人之间最真诚的、最朴素的交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嗯，其实他在前言中写到了啊，就是后来骑行给予他的收获究竟是什么啊？这一路上当然是千辛万苦了，非常非常不容易。比如说滇藏线啊，他也确实他觉得是一彩纷呈、跌宕起伏的。当最后他看到梅里雪山的时候啊，当他在暴雨泥泞的路上频繁爆胎的时候啊，然后比如说在面对高原反应的时候非常不适甚至很痛苦的时候啊，还有就是你刚才说到的在旅途中和许多骑友从相遇到离别的那种惆怅啊，直到他最后抵达布达拉宫时的那种畅快啊，他说每一次因为体能透支或情绪低落而濒临崩溃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过去那段不堪的岁月，我把所有的气都往自己身上撒，既然如此厌恶这个躯壳，索性继续折磨它吧。我就这样一路不停地跟自己死磕着，到达拉萨出站告捷，心情愉快，也算是出了一口恶气。我决定继续前行，后又穿越珠峰大本营，骑到了尼泊尔著名的旅游胜地博卡拉。这就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长途旅行。这说到了他从滇藏线到尼泊尔4200公里的那次历时两个多月的旅行，后来这样的骑行就一发不可收拾啊。他说经过这几趟的骑车旅行，我发现自己身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其实我们从字里行间能够感触到啊，他一开始其实是一种负气的状态，对生活极不满意，然后那我就折磨我的身体吧，一种死磕的状态，一种杠着的状态，他出发了啊。然后经过几趟的骑车旅行，我发现自己身体上有了很大的变化，这让我感到欣喜。我对眼下这个富有挑战精神、做什么事儿都信心满满的男人感到满意。通过旅行，我的眼界也开阔了许多，我甚至觉得之前的种种困扰有可能源于我自己的肤浅。还有纠缠多年的健康问题似乎也改善了不少，颈椎病已经明显缓解，体重竟然不可思议地回到了10年前。是继续出发还是就此停下，这个问题让我犹豫。谋生是一辈子的事，随时都可以开始，只要积极努力，相信再糟糕也不至于怎样，所以不急。家庭责任才是我最大的顾虑，上有老下有小，这个重要角色的缺位让我深深自责。尽管每次出门前我都有过详细的安排，但内心始终觉得不大踏实。再想到尚未成年的女儿少了父亲的陪伴，更是愧疚万分。得失一再权衡，我尝试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我觉得当下的改变只是一个开了好头，它是美好的，但是很脆弱。我担心这好不容易调整过来的心态如果不加以巩固，随时都会崩塌。我不希望这些几乎是用性命换来的收获就这么快的从心里消失。然后他也担心如果我是一个不完美的心里有问题的父亲的话，那么我对自己儿女的这种陪伴其实是残缺的。所以他毅然决然啊，这个继续上路。然后他其实每一次骑行之前他都写好遗书， 对，是的， 都想到自己可能不会回来了啊。所以说他说我决定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我还是想去骑行的，主意已定，我要再干一票，而且必须是一单更大的买卖。然后他 骑行了欧洲。嗯，这确实是听起来让我们觉得非常震撼人心的这样的故事啊。当然我觉得他这个路线很像一带一路的那个路线啊，来到了哈萨克斯坦。当然他是也路过了就是我们说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啊。然后他其实像你说到的，有的时候可能前方就是一个城市，那个城市也很有名，我也很想去，但是因为这个路线的安排，那我舍弃掉了。比如说在兰州这一站就是这样的啊。我们可以分享一下他在兰州的这一站，是在34页。天文可以和我一起翻到34页啊，你看他是在描写黄土高坡。这段文字我觉得写的就挺好的。那是4月13号，目标是榆中县。对于未知路况啊，不宜定制过高的目标，恐伤及士气。我吃了一碗加双蛋的牛肉面之后就出发了。清晨的山间雾气浓重，满眼尽是白色薄膜覆盖的农田，给这片单调的大地增添了不少色彩。农民们还在坚守着劳作，过着淳朴的乡居生活。相比起经济发达的沿海农村，这里没有步履匆匆、愁眉紧锁和遍布于大街小巷的作坊。我只是看到闲庭信步、笑容可掬和放置于田间地头的农具。收入少了，压力也少了。什么是得，什么又是失，老天爷一向是公平的。一位农民大姐正在用一把尖头的工具把地上的薄膜戳出一个个孔来，想必是想让农作物得以向外生长。同样是种植，受限于自然环境，西部就比南方少多出了不少麻烦。这是他其实一路见闻啊。你看他其实在旅行的过程中，骑行的过程中，他其实一直在和自己对话。我觉得有点像你自己刚才说到的啊，我就自己去旅行。比如说他看到这个黄土高坡的这个颜色啊，这里的地貌，这里的风景，然后看到一农民大姐在那儿耕作啊。这个农民大姐可能一辈子就生活在这儿，也没有出去过啊。然后他说收入少了，压力也少了，什么是得，什么又是失啊。也许没有见过那么多繁华的景色，没有承担那么多的工作，没有见过那么多的人，你就不会变得那么复杂，你就不会那么焦虑。在编辑这本书的文字当中，是不是这样自我对话的段落也特别的多？ 是的，非常多。因为整体的这个过程呢，也就是他在不断的跟自己对话的过程。因为坦率的说，一路上也没有那么多伴儿跟他去对话。有时候可能他一天也，如果说这段线路比较荒凉的话，也可能他今天从早到晚也没有办法遇到另外一个人，甚至于说他也要去在一个荒郊野岭的地方去扎一个帐篷来住下来，然后晚上也会很稍微有点操心吧，因为毕竟安全性是一个问题。然后有时候就走到了一个小镇子，然后说遇到了人，说啊，那就晚上住。他也在整个过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住宿方式，也住民宿，然后也当沙发客，但是更多的时候他是自己在扎帐篷，甚至于比方说走到一个牧民家里，然后就把帐就跟经过这个牧民的同意，就把帐篷扎在别人家的院子里。然后早上呢就听到那个大卡车轰轰轰的轰鸣声，他就知道哦，这个该起床了。就是这样，也是一个非常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过程。然后呢在有时候也需要，比方说因为他有签证，这个签证是有时间限制的，比方说这个哈萨克包括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签证都是一个月的，也就是意味着他要在这一个月里边去在一个完全没有去过的陌生的地方要奔袭2000公里。这个可是不容易的。所以说像您刚才如您所说，就说他有时候会舍弃一些城市，有时候哪怕是特别特别有名的城市，然后呢出于线路规划的需要，也许就只能擦肩而过，或者说只是说从这个城市的郊区近郊，然后这样子就闪过去了。就是这样的。 其实一路上也遭遇了很多意外啊，比如说钱包曾经被人偷过。讲讲这一段。 那个呢是挺有意思一事。我也问过他，我说大概损失多少钱，真的是 真的是折合人民币应该有好几万块钱了。 对，因为好像是朋友刚刚给他就资助了他一部 分。是在当地的这个华侨，因为他第一次到了那个地方，然后呢，当地的华侨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一说的事儿，然后大家就聚会，然后就捐款，然后给他，倒不一定是说他缺这些钱啊，只是说站在这个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的这个华侨的这个视角呢，觉得 要给你支持， 对啊，从故乡来了人，我们要支持你，我们要支持你，然后就捐了一些钱，也不是特别特别多，但是呢，也有至少应该是上万块钱了，但是呢，结果这个钱包还没有暖热 就被小偷偷走了。 对对对，我觉得也是，但是他真的他本人也对这个事情很豁达， 对， 很豁达，我觉得他觉得这就是我该这就是我这个过程中， 他说那个小偷很幸运 是的 我的钱包刚鼓，然后他就拿走了啊。 然后他也遇到了很多帮助他的人，也哪怕是比方在俄罗斯在这个路边问路的时候，因为他也没有去过，因为也没有特别明确的计划我今晚上住哪个酒店，没有，只说可能我大概今天要骑多少公里，然后有时候受制于天气，然后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调整，但是他也因为俄罗斯人这个很多他的英语不是特别特别好，然后呢这作者呢也不会说俄语，然后就是连笔画带那个，后来好不容易明白他意思了，然后就把他领到了镇上的一个旅馆，然后甚至于把他专门带上了楼。我觉得素昧平生也许就这一面，但是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可以看到这个人性的非常非常温暖的朴素的一面，觉得真的很好的。 这一路上啊，这个骑行一万多公里，收获了很多，也似乎失去了一些东西啊，比如我们刚才说这个钱包丢过啊，然后这个因为他骑行嘛，他这自行车他这车座子也丢过。这车座子还让人拔走了，这个对他来说，他说这个钱包丢了我无所谓，但是我这坐骑的这车座子让人拔走了，对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啊。讲讲这段。 还好这个问题还是想办法解决了，还是想办法解决了，因为对他来说这个车呢就是他的伴儿，甚至于说这就是他的腿啊。这个如果说这个车子有一点问题的话，那他就没有办法继续前行了。所以呢我觉得我也问他，他说他掌握了这个熟练的这个修车技能。真的他需要面对很多情况，就是在荒郊野外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 对呀， 他需要克服困难，需要能继续前行。 你起码得自己能换车胎吧， 对对，这些都是最基本，包括车里常见的这些零部件的这些问题他都需要能解决。然后那车呢也是很皮实的一辆车，然后 是特制的， 对对对，然后也是专门的这种适合长途骑行的。其实说起来好像挺浪漫的，一个人一路骑了210天，骑过了16个国家，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没有，很多时候是大漠的黄沙荡荡，有时候是荒无人烟的地方，有时候会有狼，有时候你路过，在这个路上会看到这个被这个车撞死的这个动物的尸体，然后有时候看到路边的在一个路口不知道怎么走了，抬头看那个上面的一个路牌的时候，发现上面满是弹孔，这个还是需要有很强的这个生存能力的， 就是意志坚定啊，就是是这样啊，就是他可以选择继续在城市中过着一种我们看来很安全的生活呀，是吧？那是衣食无忧的，尽管你焦虑，你面对着情感也好，事业也好，上面的压力啊，重重压力，但是他是把自己 abandon， 就是把自己抛弃在一个窘境当中，我要让我的身体，我的心理受到一种我们今天说啊，就是一种我不能说是自虐，就是这样一种洗礼啊，就是这样一种我就要遭遇这样的窘境和痛苦，然后让自己得到一种心灵的讨喜啊。然后我觉得翻到这本书的后部，就是他已经到达了欧洲，他来到了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下面，他照了一张照片，他高高的举起自己的自行车啊，那个相伴他一万多公里的那个老伙计啊，也曾经被人偷走过车座的，也无数次爆胎的那个伙计，他高高举起。那一天巴黎的天特别蓝啊，一丝云也没有，后面就是埃菲尔铁塔，然后他戴着墨镜举起车，他把头仰望 到天空里啊，然后他写了这样的文字，他说，9月22号，秋风起，梧桐落叶，我匆匆离别里昂这座美丽的城市，赶赴巴黎，圆我这趟骑行最大的梦想。不停地翻山越岭，几乎没有连续超过1公里的平路，山路两边尽是绵延的森林和牧场，牧民们早已准备好大量的草料给牛羊和马儿过冬。9月25号下午，我终于抵达巴黎。阔别十年的巴黎，在岁月里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只是当初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现在成了满身风尘的旅者。38岁，不知是不是人生新的一个起点。入夜，飘着小雨，我独自来到铁塔前，看着那通体布满跳跃灯火，宛如火树银花般的熟悉身影，感慨万千。我想起2年前做出那个冲动的决定，想起旅途中遭遇的酸甜苦辣，想起了布达拉宫、珠峰大本营和大兴安岭深处的白桦林，也想起了远方的亲人和朋友。今天是我的生日，站在这支巨大的蜡烛面前，我给自己许下了一个愿望。对我来说，巴黎才是这趟旅行真正的终点，而前往阿姆斯特丹只是为了给欧洲之行画上一个圆满的圆啊，漂亮的圆，就是一个句号而已啊。这时候他觉得那种心理上巨大的波动翻腾，似乎到了巴黎 已经平复了， 已经平静下来了啊，就是那种焦虑已经化作青烟飘走了，他内心其实是非常平静的。这是这次骑行带给他的，我觉得心灵上最大 最大 的收获啊。然后在这本书的结尾，他也深情地写道，结尾的这一篇叫梦想永远在路上。他说，前两天我翻阅卢梭的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里面写道，世间真的有这么一种状态，心灵十分充实和宁静，既不怀恋过去，也不奢望未来，放任光阴的流逝，而紧紧掌握现在，无匮乏之感，也无享受之感，不快乐，也不忧愁，既无所求，也无所惧，而只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就可以说自己得到了幸福。很多时候我们读一段文字，其实你并不理解它背后的深意，只有你经历过一些坎坷啊，经历过一些岁月的淘洗，你才能真正表理解到当时写那个人他的心里经受过什么，他想表达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啊。然后他也说到了我自己喜欢单车旅行的几个理由，我觉得也耐人寻味啊。他说，第一种就是找到一种接近流浪的感觉，有文艺情节的人流浪的梦想。第二，始终是一道过不去的坎儿，这都是他喜欢骑行的理由啊。第三，有利于自我反省，其实和你一样啊。他说，其实骑行在路上并不都是看景儿或者是结识新的朋友，而是会经常不自觉地陷入思考，只有长时间的和自己独处，才会静下心来去和内心深处的自己来一次对话。第四，内心变得坚强，这个大家可能有感触啊，因为他如果不够坚强，他绝对骑行不下来。他说，经历过无数次的嘲笑、无助、挫折、沮丧之后，你还能在每一个凄风苦雨的早上推着车子出门，并憧憬着下一个目标的并憧憬着下一个目的地的阳光明媚，恭喜你已经升级了啊。然后第五就是锻炼身体，而且这也是一次非常有效的这种减肥方式啊。第六就是省钱而自由，第七就是体验更深刻的旅行。他说，毋庸置疑，这是一场勇敢者的游戏，也是属于自己的侠客行。他后面还有一些非常具有服务性的这种文字啊，比如说他说，因为他之前从事了将近10多年关于这个护肤品化妆品的，他是这个行业的嘛。我确实看他照片，我发现啊，这风餐露宿的这么多天下来皮肤还挺好。然后他也，我觉得女性朋友如果想大家出去长途旅行啊，或者说暴走啊，可以看看啊。他说这个，你看他写到了防晒，写到了卸妆啊，洗脸补水滋润眼霜啊。我们这么看啊，他绝对是一个 糙老爷们儿，但是后来这种非常细腻啊，也非常的实用，我觉得这本书大家可以好好的去看一看。 这部分是我们专门跟他提的，就说原来最开始他 没有 这部分， 嗯， 然后这也是属于他的一些个人的这个最来自实践的这样的一些经验或者说秘密吧。 啊，对，我觉得尤其是女性朋友，这个可以好好的读读后面这种，比如说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哦，有些是我忽略的，我要改一下啊。其实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本书啊，也是。是来自同一个出版社的，就是这个西班牙玩全攻略，这也是一本关于欧洲旅行的这样的一本书啊。节目所剩时间不多，用简单的话介绍一下这本书。 好的， 嗯， 西班牙呢是现在中国在欧洲的最游客增长最快的目的地之一， 嗯， 而且呢其中的包括像巴塞罗那，包括像马德里，包括像塞维利亚，这都是中国游客非常非常喜欢的目的地。 嗯， 西班牙呢，不仅有好的自然风光，也有这个好的人文风光。 嗯， 而且还有美食。然后对于球迷朋友呢，这儿还有这个超级迷人的西甲，然后有皇马，有巴萨，这个都是不可拒绝的理由。我觉得对于很多球迷来说，他觉得我一辈子一定要去看一场这个皇马或者巴萨，或者说自己喜欢的某一个队的比赛。 嗯， 我觉得是这样的。尽管离我们路途遥远，但是还好现在已经有了这个直达西班牙的航班。 嗯， 然后国内已经有多个航空公司已经有这样的航线了，我觉得也是确实比以前方便了很多。如果说能有机会去感受这样一个有着两三千年历史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国度，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 嗯，想想啊，那是欧洲大陆的最西面啊，在大航海时代崛起了，然后那里的文化其实和我们中国啊，和我们亚洲有着非常强烈的这种对比，到那儿去感受一下西班牙风情啊，拿着这本书，确实是非常的周详啊，包括购物中心啊，包括它的这个西班牙什么手办好啊，你都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旅行真的是另一种阅读啊，我们最熟悉的一句话就是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嗯，但是如果能在走路之前有必要的准备，那你看到的风景一定不一样。嗯，特别感谢今天来自化学工业出版社的编辑周天文和我们一起分享他编辑的关于旅行方面的书籍，也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纪实传奇，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力发声，严谨新闻范儿，娱乐综艺范儿，激情体育范儿，总有一款声音让你心动，总有一个主播让你爱上电波。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我是俞敏洪，读书的整体上是让你这个人改变了，行为上会有相应的变化，对社会的了解，对自己的精神的丰富性的追求上，它是一种乐趣。只要坚持每天读两个小时的书，一个小时呢，实在不行半个小时，坚持一到两个月，你就会发现你是离不开书的。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